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三十五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惊心动魄， 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老木箱，传说是困住了一只透明的魔鬼。如果边个打开了这个箱，这只透明的魔鬼就会乘机走出来为祸人间，到处发射他邪恶的透明光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透明光第十三回，李安求监制，梁继章编导，倪康原著，伍永编剧，许裕成录音，并且由李学斌、曾永强、朱曼子、欧永汉、姚秀玲、陈炳球、简米安等联合播出。透明光第十三回现在开始。 是这样的，郭田教授，我在一间古庙里面找到一些古代文字，我相信这些文字是同一件十分玄妙的事有关。但是这些文字我看极都不明白。我想请你帮手看看这些字是讲什么。你看看。 这些字 怎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教授？ 没错了。这些就是撒帕族的文字。负责水利工程那位王俊先生都拿过这些字来给我看。 咁你知唔知呢啲字讲乜嘢？ 当时王俊俾一个古箱上边嘅文字我睇，嗰啲字一啲都唔似系埃及民族嘅字。你知唔知？我查咗成个礼拜，先至喺南美洲印加帝国嗰啲遗物度揾到些少线索啫。 咁当时古箱上边嘅字系点解？ 因为呢种文字距离而家已经有千几二千年咁耐，并唔系每一个字都可以查到佢嘅意思。不过大意就系话，叫人千祈唔好打开嗰个箱，如果唔系，就会变成透明。至于你而家俾我呢啲字啊，我都要查下先至可以知道系讲咩噶。 好啦，郭地教授，咁麻烦你帮我查下呢啲字点解。两日后我会翻嚟噶啦，到时我接你去古庙，我哋要做一项史无前例嘅研究。你放心，我会同院长解释噶啦。而呢项研究亦可以话系一种突破，你都想有机会攞翻个诺贝尔奖 嘅。会真系咁有价值噶？好啦好啦，我一定帮你手嘅。魏先生，魏先生，我醒起了。 你醒起什么？ 你回入嚟先再讲。 好啊。 坐了， 教授，坐了。得了，得了。 魏先生，埃及古代的文字十分之复杂的，尤其是在沙漠之中的文字就更加多。但是我可以肯定埃及没有这个族。不过头先我就醒起，呢、这个族我好似喺边度见过咁嘅。 系 ，Colly 啊，入嚟啊。 教授咩事啊？系啦，头先你上紧堂嗰班学生咧，佢哋走晒咯。 哦，由得佢哋啦。Colly 啊，你同我去图书馆攞嗰本古埃及海外交通资料汇编俾我。 教授，你有咩发现啊？ 我记起啦，我曾经睇过撒帕族呢个民族嘅。等阵攞到本书嚟之后，我可以俾你睇下有关撒帕族嘅记载。但系喺我嘅记忆之中啊，嗰本书就只系提过一次咁多嘅啫。 教授，你初时讲话嗰座古庙系埃及最神秘嘅一座古庙嚟，唔知你咁讲系咩意思？ 根据我考证嘅结果， 呢座神庙系喺埃及嘅全盛时代建筑嘅。 嗯， 喺嗰阵时，埃及境内起咗好多神庙，都系好够规模噶。祭祀嘅神全部都系当时佢哋所信奉嘅神，但系只有一座系例外。 咁嗰座庙系祭祀咩神？ 好奇怪，嗰座庙所祭祀嘅神啊，叫做看不见的神。 嗯， 埃及嘅历史百科全书都冇一个叫做看不见的神嘅。咁但系就好奇怪啊！喺埃及里边又的而且确系有间咁嘅庙，而且呢座古庙绝对唔系民间嘅力量可以起得到嘅，一定系法老王下令起嘅。啊！但系又好奇怪喎，埃及嘅法老王一直就认为自己就系人民供奉嘅神，冇理由俾啲人民去祭祀另外一种神嘅。 教授， 嗯， 咁你知唔知道喺呢座古庙入边，另外有七间秘密祭室系专为撒帕族人而设嘅？ 梗系听过啦。有一个叫做伊格嘅神经佬，佢逢人就话佢系撒帕族最后一个酋长，嘿，十足十字称乜乜皇帝嗰个黐线佬咁嘅。 伊格 啊， 佢已经死咗啦噃。 吓、啊，咩话？佢， 唉， 佢以前都走嚟揾过我，佢仲同我讲话有个古箱想交俾我研究添噶。不过，唉，不过呢度都冇人信佢讲啲嘢嘅，所以我啊冇理佢啫。 教授啊，你要嘅书一共有三本。 哦，系系，唔该唔该。 咁我翻过去做嘢啦。 哦，好啊。嗯，上册、中册，呢就系、是、下册呢本吓、啊。嗯，嗱，你睇下呢度啊。 嗯。是幅图片嚟噃， 嗯，冇错，呢幅图片影咗一块碎咗嘅石头， 石头上边仲有啲字添。撒帕族人带来了自己，啊，下边似乎应该仲有啲咩下文咁嘅吓？ 梗系啦，因为呢块石头根本就唔完整噶嘛。 郭教授， 嗯， 图片下边仲有一段注解噃， 系噃。等我睇下， 嗱、啊，你睇下， 哦，系1843年，有对阿拉伯商人喺通过大沙漠嘅时候，发现一座孤零零嘅金字塔。咁有一个跟埋去嘅英国人啊，就敲咗呢块石头落嚟，带咗嚟开罗呢度。而呢个英国人一嚟到开罗，就染上发热病死咗，于是啲人就认为佢系中咗金字塔嘅咒语，咁以后就冇人再提起呢座金字塔啦。 而家呢座金字塔仲喺唔喺度？ 哦，根据书本嘅记载，直到呢个世纪，啲考古学家开始有兴趣研究金字塔嘅秘密。於是就有人根據呢位英國人本日記所記載嘅方位，組織探險團去再揾，但係揾來揾去都揾唔到。 哦，點解呀？ 哦，或者俾啲沙埋咗啦。咦，嗱，不過呢本書嘅附錄呢，就都印咗金字塔嘅方位啊。如果揾到呢座金字塔啊，或者可以知道撒帕族嘅源流，同埋乜嘢系看不见的神啊？ 嗯，啊，郭教授，呢本书可唔可以借俾我？ 乜、哦、你真系咁有兴趣吓？ 系啊，啊，我都要告辞啦。 啊，维斯利啊，你唔好谂咁多嘢啦，吓、啊，考古呢样嘢要讲下天分嘅。啊，我唔系吓你啊。去年我哋大学有两个学生就系咁黐咗线噶啦， 我唔会嘅，放心啦。好啦，再见。 好，再见。 先生啊， 边位啊？ 酒店嘅侍应生啊。 入嚟啊。 对唔住啊，打搅晒添。不过酒店嘅条例，如果24小时唔见客人出嚟、 我瞓咗一日一夜噶啦。 系啊，你知啦，酒店最惊系两种客人。 边两种啊？ 一种就系住霸王酒店，另一种就系喺度自杀嘅客人啦。我见你入咗房咁耐， 咁我死未啊？睇我个样啊，似唔似住霸王酒店啊？ 唔似，只不过我睇你个样好似好闷咁啊。喂，先生，你好彩啦，遇到我，我啊最拿手指点客人消除烦恼嘅方法嘅。 你唔使乱咁点啦，我唔系嚟呢一度睇肚皮舞嘅。你睇下我个样子，似唔似系好色之徒？睇真啲啊！ 魏先生，你系中国人， 黄皮肤、黑头发，纯种中国人。点啊？ 我唔系同你讲笑嘅，中国同埋埃及都系咁古老嘅国家，一样有咁多古灵精怪嘅嘢。 你知道开罗有啲咩神秘嘅嘢？ 咁啊多啦， 讲啲嚟听下。 嗱，有一个能知过去未来嘅星上学家，隐居咗喺呢度附近。只有我先知道佢喺度咋， 又系呃钱。 乜你咁讲噶？嗱，如果你对睇相冇兴趣嘅，咁你又有冇兴趣追寻失落嘅金字塔 啊？失落嘅金字塔咩意思？ 有一座古庙同埋一座大金字塔喺沙漠之中唔见咗咯，而成个埃及只有一个人先知道呢件事嘅来龙去脉。你想唔想听下呢段神秘嘅故仔啊？ 在哪里可以听到这些故事？ 唉，我都不应该提起这件事的。算了算了，你就当我没讲过呢。 唉，又是你招旧巧来的啫，钱嘛。五磅够没啊？讲啦。 喂，先生，你以为我贪钱啊？ 算了，你们埃及这里没有廉政公署的。 唉，你不要以为全世界酒店的侍应生都是发钱行才行的。我这样讲法其实都是遵照埃及旅游协会的指示，不要令到外国游客来到这里这么闷。 真的看不出吧。好，如果你们间酒店有最佳员工选举，我一定投你一票。 其实我都不想将失踪金字塔的事乱地讲给人听的。事关在五年来，我曾经讲过给五个好像你这么无聊的游客知，但他们要听失踪金字塔的故事。点知佢哋听完之后就去沙漠度揾，揾揾下就唔见佢哋翻嚟啦。 喂，嗱，快啲讲我听，嗰个可以讲神秘古仔嘅人喺边度？快啲话俾我听。梗系啦。 好，你一阵夜啲食完晚饭，我揾个人带你去。 好啊，咁一阵喺 lobby 见啦。 好。喂，先生，喂，先生， 啊，你放工啦？ 未啊。 咁你点带我去啊？ 我冇话我带你去啊。嗱，呢位就系我嘅侄，叫做萨利，佢会带你去噶啦。萨利啊，叫叔叔。 叔叔。 哈哈，你唔系啊嘛？佢。 叔叔，你放心啦，我好熟路噶。 系啊，卫生，你跟佢去得噶啦。 好啦，萨利，我哋行啦吓。 嗯。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很危险的，千万不要去啊，这样小朋友。 不是，不过我阿叔说素人呢怎样都要积返阴德最好，连埋你一共有六个人的了。真的不明白外国人为什么对金字塔这么有兴趣的。 喂，萨利啊，为什么这里周围黑蒙蒙的？ 一啲街灯都冇噶，有冇行错路噶？ 切，阿叔，你想光啊，就不如去红灯区啦，小心啊！哎，地下污糟啊！ 哎呀， 我都话紧你噶啦， 早啲出声啊嘛，行咁耐到未啫？ 就到噶啦。 咦喂，嗰边有啲灯光噃，喂，乜呢度啲屋咁烂噶？拍得住香港钻石山嗰啲啊？ 咩钻石嘅山啊？ 冇嘢啦，呢度系未噶？ 咧屋入边咧有个白耶公，一齐埋去咯。 啊！ 先生啊，有咩贵干啊？ 哦，我听人讲话你知道有一个金字塔喺沙漠之中神秘失踪，系咪真嘅？ 坐低先啦。 哦，得啦得。 先生啊，你又可唔可以俾翻多少啊？ 冇问题，你想要几多？ 一磅得唔得？ 得就唔系唔得。不过你要好清楚咁话俾我听， 先生，你实会满意嘅。 好，顺住你先。 嗯，多谢啊。 嗱，讲啦。 我讲唔讲得咁多，你自己睇啦。 睇咩？ 呢张台啊， 一磅就系睇下张台。呢张咁嘅石台有咩好睇啊？ 你睇真下先，有啲字噶。 字？ 唉， 等我睇清楚啲先。哇！呢块石崩咗一嚿噶噃，唔通呢一块就系刻有萨帕族人带来自己嗰几个字大石嘅全文？好，等我睇下先啊。萨帕族人。带来了自己看不见的神，令真神之外还有其他的神。法老王下令将这件事保守极端的秘密。萨帕族人来自极遥远的地方，有一天自地底射出无限量的光，令他们全族都变成了看不见的神。他们要寻求回复原来的方法，他们在全世界也找不到，但是在伟大的埃及他们找到了。撒帕族人将可以隐身和还原的方法都陪着他们的首领下葬。他们不要他们的子孙再变为看不见的神。乜原来 先生啊，够清楚未啊？ 够啦。 叔叔啊，走得未噶？我要翻屋企食饭噶。 好啦好啦，走啦，总算有啲眉目。原来真系有还原嘅方法嘅。呢次黄燕同燕芬有得救啦。 喂，先生，你真系要去沙漠揾失踪嘅金字塔？ 我个样似讲笑咩？我啊已经登咗报纸，请沙漠响度噶啦。不过已经登咗三日啦。喂，呢度啲报纸有冇人睇噶？如果再冇人应征，我自己出发噶啦。 你真系下咁大决心？ 等我听电话先啊。喂，揾边位？系，我系。啊？有人应征做响度？好。请他直接上来我间房，我在房度等他，唔该你。 卒之都有人认证。 唉，但我始终好担心你会好似以前嗰五个咁。 放心啦，我系卫斯理，我会冇事嘅。入嚟啊！哦，你就系嚟应征做响度噶系嘛？贵姓啊？ 艾柏，或者你可以叫我做艾柏子长，我绝对唔会介意嘅。 哦，你系法国贵族，我请沙漠响度啫噃，唔系想去法国啊。 卫生，你睇下呢张纸先。 咩字啊？ 嗱， 嗯，哇，系黄金金咁，接埋四四方方，咩嚟噶？ 卫生，你识唔识德文噶？ 少少啦，不过去沙漠唔使识德文系嘛？ 你睇下先啦。 咦？有签名噶噃，奖状嚟噶。 啊，呢张系通缉通告嚟噃，签署呢张通告嘅系德军将领。绰号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将军， 他要通缉谁？ 通告上面写着，只要能够捉到沙漠中活动的盟军情报组组长，绰号沙漠中的一粒沙艾柏子长。 好话了，这位情报员就是在下了。 如果隆美尔真的出这么大的想教捉你的话，你一定够晒资格做我的响度。 那你即是请我啦。 是每日十磅，一切设备由我负责，这个数字满不满意？ 比我预期高。好，我由今日开始翻工，但是你可不可以出三日粮给我先？ 没问题。嗱，三十磅，你当然好等钱使啦。 是，不过在未出发之前，我想看看你做了什么准备功夫。 我准备的事多了。我买了一架不怕水滚的车，有罐装的水，有很多干粮，还有太阳油添，救命。 罐装的水，太阳油，你以为我们去旅行啊？我们现在是去沙漠，去找失踪的金字塔啊。 是啊，你是不是怕啊？ 如果带你这些东西去我就怕了。你所准备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件可以用的。如果我哋打算喺沙漠度度过二十日或者更长时间，我哋首先要嘅系二十只骆驼，而唔系架咩唔怕水滚嘅车啊！ 啊，又系噃， 你都讲得啱嘅。咁仲有啲咩需要？讲出嚟，等我准备。 金属探测器 啊，要金属探测器做咩？ 我可以改装下佢。咁呢种金属探测器就可以测到大量嘅石英、长石同埋云雾。你哋知道金字塔系用咩起噶啦？ 啊，是有道理。 仲有完全不流水的皮袋16个，每个要装到20加仑水。 嗯，同我记低佢。 还有原胶底靴8对，面粉4袋，盐20斤，2樽酒。 惊心动魄之卫斯理科幻故事《透明光》第13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